第二课，汉语不太难。一，课文。 你忙吗？ 很忙。 汉语难吗？ 不太难。 二，生词。忙吗？很，汉语，难，太，爸爸，妈妈，他，难，哥哥，弟弟，妹妹。